这回对了。喂，阿姨您好，我是小明，请问兰兰在家吗？ 小明啊，兰兰现在不在家，她在图书馆呢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转告她。 我想问他英语作业的事儿，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6点钟吧。 好的，那6点半我给他打电话，谢谢阿姨。 不客气，再见。 阿姨再见。